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叶的叶。你有没有发现，一旦开始减肥呢，朋友们就会故意请你吃饭，各种饭局不断。如果你换位思考一下，想蹭饭的时候就在朋友圈宣布减肥，就会有很多人请你吃饭啦，对不对？ 够了，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针对英国坎特伯雷拍卖行拒绝撤拍疑似中国圆明园流失文物一事，国家文物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并将继续通过一切必要途径促使文物回归中国。因存在导向不正、格调低俗等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客户端软件及公众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意见，将廊坊、北海、南宁、南京、武汉、长沙、南昌、贵阳、合肥、西安、桂林市列为2018年传销重点整治城市。从10号的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增的8对复兴号的列车目前已有23个省市区通达复兴号列车。最近，我国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31号零一组卫星和微纳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主要用于探测电磁环境和相关试验。最近，一名中国游客在意大利景区不听劝阻，违规吃冰淇淋，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目前，这名男子因损坏古建筑、抗拒执法等被当地警方提起公诉。中华全国总工会已发方案，今年将大力推进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送餐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等8大群体入会。 终于明白。 到世界，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爱过你， 爱过你， 爱过你， 爱过你， 爱过你，爱过你。 张洪亮在纽约求学期间，为了纪念自己和一个加拿大女孩短暂的异国恋情，写下了这首歌曲。当时在自己上电影课的时候，恰巧看到了电影《广岛之恋》，于是就决定用这部电影的名字当作自己的歌名，于是找到了莫文蔚来对唱。也直到现在的 KTV 当中，这首歌也是人们最喜欢点播的歌曲之一，而很多的女生在唱的时候也不自觉地变成莫文蔚非常跳跃的咬字唱腔，而无论男生的声音是清亮还是低沉，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都变成了张洪亮那种沧桑有点神经质的嗓音。继续和你相约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随身听，下面要听到来自于齐秦《往事随风》。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舍不得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汇聚全球数千名行业精英，共话未来出行产业。由盖世汽车主办的第十届全球汽车产业峰会将于北京车展同期举行，全面解读汽车行业，洞悉产业动态。4月26号的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与你不见不散。报名热线021-3958-6681，3958-6681。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堵车在各大城市太常见了，上下班不堵个车都觉得不习惯。堵车固然有道路设计不合理的原因，车这么多，路这么窄，不堵才怪呢。 但下面这些开车的陋习虽然不违法，却也会大大影响交通通行的效率。绿灯亮后，前车起步慢慢悠悠，路灯亮了，头车却一点也不着急。当然车坏了也就不说什么了，他慢慢悠悠的给后面的车主很急呀、毕竟有些十字路口变灯是很迅速的，时间有限，能过就过。夜晚开车常开远光灯，不正确会灯会容易造成对向来车司机看不清路面，降低车速不说，还容易给他人造成威胁。我觉得前些日子深圳交警的做法就相当棒，你不是喜欢开远光吗？那你就坐在小板凳上对视远光灯一分钟，看你长不长记性。在银行办业务、超市排队结账的时候，啪，前面来个插队的人，当时那火气简直压不住，有没有？那在马路上随意并线加塞抢道，这种和这个也差不多感觉了。技术再不好一点的话，什么追尾剐蹭估计也跑不了。一队车给你一辆车让路，这么一弄让原本拥堵的道路更加拥堵，真的是很没有素质。跟车太近就好像是大逃生时一拥而上堵在一起，反而通行效率更低，有序撤退才会更加迅速。比较拥堵时保持一个车宽左右的距离，大家有序通行，提高效率，皆大欢喜。开车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德行和素质，所谓公路公路不是私人道路，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首要是遵守交规的同时也应该顾及其他人的感受，大家顺顺利利的不是挺好的吗？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山不却垒土之功，故能成其高；海不避涓涓细流，故能成其大。这世上从来没有一步登天的神话，有的是日积月累、滴水穿石。今年969，我是泽林。只要方向足够明确，信念足够坚定，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国防部呢最近表示，中国在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驻军和部署必要国土防御设施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不针对任何国家。近期，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复兴号动车组开行数量进一步增加，北京至上海的高铁将实现最快4小时18分到达。最近，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自然资源部正式挂牌。国家广电总局最近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客户端软件及公众号，并全面清理类似视听节目产品。世界机场客流排名近日出炉，接待旅客数量最多的机场为美国亚特兰大机场，中国北京机场位居第二。2017全国十大考古最新发现近期揭晓，长白山的神庙遗址、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等入选。上周北美票房冠军《寂静之地》最近发布定档的预告及海报，正式宣布定于5月18号在中国内地上映。 在这情 走过风吹的冷冽，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寂寞的季节，金玟岐。这首歌他翻唱自陶喆，应该是他最惊艳的翻唱之一了。对于很多有声线优势的歌手来说，总是需要用一首简单伴奏的歌曲来展示自己的特质，而寂寞的季节这首歌无论从气质旋律还是年代来讲都很适合金玟岐。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有没有一首翻唱的歌令你印象深刻。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在听歌的同时随时与我互动。 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一杯，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爱错放你的手，我的

像你的身影，缠绵如诗，诗句却成风枯无底旧纸。 思念总在分手后，锦绣二重唱翻唱自刘文正。刘文正那个时代的情歌很少是伤心绝望，似乎大多数的伤心情歌都加上了一些快乐的元素，就好像喜剧电影的人物无论遭遇怎样的意外和打击都不会真正的受伤。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老狼，音乐虫子。 梧桐山旁的浮云里飘出一弯朦胧的月亮，清清淡淡的月光静静地飘落在我的身旁，在寂寞的晚上，我就是一只音乐虫子，飞呀飞呀找不到爱发源的地方，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庞，在没有镜子的世界里会不会忘了自己的模样，在寂寞的地方我就是一只音乐虫子，飞呀飞呀找不到梦结束的地方，我飞呀飞呀飞到那蓝色的天堂，飞呀飞呀飞，我不要无奈的归航，也许在那里我能够自由地飘扬，去到哪里才是我停留的地方，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庞，在没有镜子的世界里会不会忘了自己的模样，在寂寞的地方我就是一只音乐虫子，飞呀飞呀找不到梦结束的地方，

天错一天，相爱的情歌你听不厌，乡愁的局面你有多不愿，你不过的往自由门外推，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一碰就痛一想就悲，爱一遍就变老了好几十岁，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冲掉心中爱的余味，再活一遍。 别在伤口撒盐，来自于阿妹张惠妹1999年那张耀眼的《我可以抱你吗》专辑。当时她的风格有一些转变，1999年就受到 R&B 在未来十年的流行，所以在主打歌里加入了 R&B 元素。如果再早几年，我们听到这首摇滚风格的《别在伤口撒盐》，也许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了。所以也不得不敬佩阿妹团队对于市场的了解程度。接下来继续听到来自于张信哲的《太想爱你》。这里是 FM 969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混乱城市中，连风都不自由，热闹的街头就是我最寂寞，是爱的蛊惑，让我有心急探求的念头，有多爱我，够不够真，会不会走，藏在柔顺背后，你忠于自我，情爱里游走，从不曾见你低头，我却常犯错，像一个太忙太累太傻的陀螺，转个不休，只放不收，停不了手，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只想爱你的我，太想爱你的我，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

还有自尊，好的坏的，有了爱就不怕陌生。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开心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情深。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爱多大声，有情人。寻找心中最想的人。 林志颖的一首《快乐至上》送给你，这首歌是1999年版《绝代双骄》的片头曲。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回味起童年时的记忆呢？今天呢，我们节目里来了一位新的朋友，他呢是谁呢？ 大家好，我是李科，大家可以在每天早上10点《越来越动听》节目当中听到我的声音。 哎，不错，打了一波很好的广告啊。那我们今天这小时呢，由我和李科来为大家互动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童年时妈妈骗小孩美丽的谎言，你还记得吗？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我们都比较有经历过，就是小时候家长可能都会骗孩子，就是骗我们。 对，而且其实都是善意的谎言吧，当时还信以为真。 嗯， 比如说我的妈妈以前骗过我，说什么呢？说不能吃糖。 不能吃糖。 对，吃糖的时候呢，我们的嘴里就会长出小虫子 啊，长虫子。 对，然后虫子还会爬出来，当时我真的特别害怕。 所以小时候都没有怎么吃糖吗？ 对，都没怎么吃过糖。 哇，真的，我小的时候好像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我的妈妈跟我说，看电视不能站太近，否则会被吸进去。 哇，好像我们的妈妈们都有这一项超能力， 对， 都会骗一下自己的小孩， 都是善意的谎言了，可能还是为我们好嘛。 我觉得其实在小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爸爸妈妈经常用这样的善意的谎言骗我们，然后让我们记住什么事情不能做。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了，对于我们爸爸妈妈来说。 对，其实这种方式呢，令我们长大真的是比较印象深刻，就是长大了再回味起原来的这些童年的记忆，真的是蛮好的。那你可以在听歌的同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999，回复关键字美丽，在页面下方留言，来说说你童年时妈妈来骗我们的美丽的谎言，你还记得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听众们的留言。这一位叫做秋季飘着雪的朋友，他说他姥姥经常说吃蒜，蒜树会很好。 还有一位叫遗憾的听友说吃葱会聪明。那我觉得这两位听友可能童年真的是那种一看就是比较挑食的孩子， 对，很健康，我觉得这样一种方式， 对，这样吃确实蛮健康的， 对，葱姜蒜 可能当时我姥姥不会用这种的方式来骗我，因为我会很抗拒。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吃葱。 那你一定要记住吃葱会聪明哦。 在我脑海里的潜意识是吃鱼会聪明，所以说我吃鱼。 对，我以前也是吃东西的时候，小时候我感觉小孩子都会很挑食，妈妈们都会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说多吃一点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刚刚这两位朋友说的吃什么会怎么样，我妈妈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比如说吃鱼头啊，然后一些像肉类的呀会变得很聪明。 对，说起来吃，其实我小时候就经常吃的就是鸡脑子。 对对对， 我记得我特别清楚，我姥爷就是每次买回来鸡就会啃那个脑袋，我就在一旁等着吃那个鸡脑。然后觉得吃脑子在理想中就应该会很聪明的那种感觉。 对，吃脑子补脑子。而且小时候我也不喜欢吃核桃，然后因为那个核桃的形跟他们说很像这个 脑子吗？ 脑子，对。小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说你看它的样子长得也很像我们的脑袋，所以你吃了一定会 变 得很聪明，而且吃了之后你的学习成绩一定会很好，考100分哦。 所以说这样的方法真的是屡试不爽啊，屡试不爽。 而且小孩子就需要这样的这种美丽的谎言，然后引导他向正确的方向去。 对，其实这种话题确实能让我们回味起原来的一些童年时的感觉。其实我们昨天的话题也是有关于童年的，每个人的儿时可能都是一段回不去的时光了，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现在呢，我们也要继续的努力的走下去了。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由邓丽君为我们带来《我只在乎你》。 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来和你聊一聊儿时你父母骗过你最美丽的谎言是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 我相信这个话题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话。 对，我们微信后台也收到了很多听友的留言了。 嗯，因为这个话题确实跟我们童年能够息息相关的，然后一想起来可能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谎言，都不知道说哪一条了。 其实一说起童年来说，大家都会有那种像关不住的话匣子一样。 对，我感觉每个人吧，他们对自己的童年都是十分的怀念的。 没错， 这位叫做往事随风的听众他说啊，他说他小的时候妈妈经常跟他说，不要把橘子那个籽儿咽下去，不然的话肚子里会长一棵大树出来。我觉得听着好可怕。 对，还有这位叫做兔子的朋友说，吃西瓜籽肚子里会长西瓜，咽下泡泡糖肠子会粘在一起。哎，这个童年真的是我们都在这种善意的谎言中活了下来的。 我现在想起来就感觉妈妈们真的好伟大，他们怎么编出来这些谎言的呢？ 但是我吃西瓜真的是不吐籽的。 是吗？ 因为太麻烦了。有时候小时候吃完确实会想，妈妈会说这个摸摸肚子有没有西瓜长出来了呀。 对，我小时候也听过我妈妈说这些类似的话，吃什么种子，吃什么这个籽儿啊，进去的话就会长一棵树出来。我觉得真的好可怕。刚刚听到这位听友他妈妈也同说过同样的话，我感觉这是不是妈妈的妈妈们留下来的？ 这应该都是妈妈们有一个固定的朋友圈，每天都在里面说， 对， 哎呦 刷新一下， 我们怎么对孩子怎么说怎么说， 孩子做出什么样的行动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对付，怎么对， 哎哎， 对，对策全部都在群里面更新出来。 对，这个我们其实也今天为各种父母科普一下啊，就是你骗自己家小孩的美丽的谎言其实也可以更新一下了啊。 嗯，因为我觉得代代相传都是这些话。 对，我们可以在微信后台沟通交流一下，你平时或者在你小时候都有什么听过爸妈告诉你的美丽的谎言。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美丽，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童年时妈妈专骗小孩的美丽谎言，你还记得吗？那么留言入选后呢，你也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 好的，下首歌曲为你带来一首充满童年记忆的歌曲，来自于老狼，一首《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或许每一个在外闯荡的人都渴望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陪伴我们漂泊在陌生的城市里。独自打拼的你，在同一座城市遇到了你生命的另一半，然后一起租房，一起生活，一起攒钱，一起努力。日子虽然苦了点，但很幸福，因为你们怀着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拥有自己的家。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一起加油。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认为经典就是一句能让所有人震撼的话，一首不知道唱了多少年的歌，一句领悟人生的名言，又或是一本让人钟爱的书，这就是经典。 经典就是一首耐听的好歌，一本永远看不倦的书，又或者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电影。 经典就是每个人经常说起的东西，时间久但又不会忘记，像张学友、叶倩文的音乐，又或者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舞步，再或者是老舍的文章，这些都可以是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历史上的今天，我是李科。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情？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94年前的今天，1924年4月12号，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57年前的今天，1961年4月12号，人类首次遨游太空，在最大高度为310公里的轨道上绕地球一周，历时1小时29分钟，于上午10点55分降落在苏联境内。32年前的今天，1986年4月12号，中国开始推行9年制义务教育。16年前的今天，2002年4月12号，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开幕，会议云集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4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等共2000人。1年前的今天，2017年4月12号，我国第一颗互联网卫星发射，它可以为航空、航运、铁路等各类交通工具上的乘客连通世界，彻底改善上网体验。九六九，历史上的今天，感谢您的收听。 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啊，看着只许着，女人如花花似梦。 晚上七点喽，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生活就得有点意思。我是鹿晗。 速度，高度。